在你那里，我只留不对，一直淋着雨。我相信我爱你，蒙上眼手交给你，慢慢的安心在黑暗中，不要一双眼睛，我要不断的爱你，不论拼凑了自己，生命中所有好不好的过去，仿佛都在等我遇见你。

他我给的答案，他是收不回来。So why不能只是第一份。就想要说明白，我觉得自己好失败，整天当掉落到深渊 and don't lie， 我愿意改变，重新再来一遍。 Thank you.

试着此刻拉满了春眠，依然像那时温暖的模样。我卷起长发，留起了胡须，曾经的苦痛都随风而去，可我感觉却是那么悲伤。岁月留给我更深的迷惘，在这阳光明媚的春天里，我的眼泪忍不住的流下，也许有一天我老不所依，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，如果有一

要多久才有幸福的时候？你有什么事如风，半生情谁来左右？女人啊，别无他求，谈一次真的永久。借两颗心的灯，有三个字没说出口。哪一个人肯把老死守？我陪他干了这杯酒，再一口月光，暖一双冷的手，有几分醉，心被谁偷？几半车泪水一同滚落了后，杯中酸苦的滋味难再回头。睡在我的一个酒，为我埋下一个梦。你谈酒酿多久才有幸福的时候？你有什么事如风，半生情谁来左右？别无他求，谈一次真的永久。喝一口月红，借两颗心的灯，有三个字没说出口。哪一个人肯到老死守？我陪他干了这杯酒，再一口月红，暖一双冷的手，有七分醉，心被谁偷？几半酒泪水一同滚落了后，杯中酸苦的滋味。喝一口月红，借两颗心的灯，有三个字没说出口。哪一个人肯到老死守？我陪他干了这杯酒，再一口月红，暖一双冷的手，有七分醉，心被谁偷？几半车泪水一同滚落了后，杯中酸苦的滋味难再回头。 心